恨。

只要你在我身旁。 和你唱，我和唱着那心中的快乐。在天那边刻下海角的浪漫，多少男女心中的追逐，青山绿水的风景，碧海的蓝天，别忘了夜里的小星星。阿妹阿哥手牵手，丰收的篝火在燃烧。阿妹阿哥你唱我和唱着那心中的快乐。 海角的浪漫，多少男女心中的追逐，青山绿水的风景，碧海和蓝天，别忘了还有夜里的小星星。这首歌曲呢很欢快，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啊，欢乐海南。今天是正月的初九哈、也要问候所有已经开始上班并且在路上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来年都能够撸起袖子好好干，也能够收获丰收幸福的一年。今天我们的节目哈非常的特别，那因为现在呢在北京呢可能室外的温度只有30摄氏度左右，但是此刻我做节目的这个地方呢却有25度。为什么？因为我是在风光旖旎的海南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节目。刚才在一开始直播还有点点小插曲，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要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定频率收听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房产风向标。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在海岛安一个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临高流金岁月楼盘的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海岛慢生活。下面的时间就有请叶经理。叶经理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也感谢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从临高过来。 是的，从临高开车过来。 开车到海口用了多长时间？ 从临高开车，从高速走，我自己开车过来的话，整整60分钟。 60分钟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就过来了。 是的，到了节目这边。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楼盘哈、就是距离海口可能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在临高。咱们这个楼盘的名字非常好听啊，叫流金岁月，也是很适合70后、80后或者是咱们的父母这一辈的一个楼盘。流金岁月勾起了我们很美好的回忆。咱们这楼盘是赵本山老师代言的。 是的，也是赵本山唯一代言的一个楼盘。 对，非常好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盘的地理位置，还有咱们这个楼盘吧。 好的，我们这个楼盘是位临高。临高在什么位置？临高是在海南的西北部，它北是靠近的琼州海峡，东临着澄迈，然后西边靠近儋州，海花岛就在儋州这边。临高距离省会海口83公里，素有海口后花园之称。3个小时的生活圈就可以到达海口了。目前从海口到临高的话有3条路线，第一条是高铁。高铁从海口到高铁的话 正常的话就是3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嗯， 但是说从海口到美兰到机场又有大概有五分钟 左右，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嗯、所以说从北京坐那个飞机到达海南这边的话，到了美兰机场，到美兰机场有个好，美兰机场可以直接到富一城这边，直接坐高铁可以直接到达临高。 嗯， 然后到临高这边直接出门就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到小区门口路过、 嗯， 交通都很方便。 嗯， 好，刚才说的是高铁第一条路， 嗯， 接下来说的是第二条高速，就是前面我说的，我从临高上来直播间这边的话，走高速就是只花了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边了，交通很便利。 嗯嗯， 接下来还有一条就是那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这条路，就是沿海景观大道。 沿海景观大道， 对， 我们听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就能够想象出它的美，那就是沿着咱们海口到这个临高这一段的海岸线来修筑的一条路。 是的，总体来说是连接两个地级市儋州跟海口，这个两个儋州、临高、澄迈、海口这四个地方的海岸线沿着打造成一条沿海景观大道、 嗯、 这也是西线未来西海岸这边的话一条旅游主要干道，政府打造的。 它就好比是像咱们美国有一条一号公路哈，那个临海的公路，就是如果是你在临海景观大道上开车，那就是一边呢就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另外一边呢就是内陆，就非常美。因为海南呢是四季如春的，所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满眼的绿色，另外一边是蓝色的大海，另外一边呢就是绿色的大陆， 就 非常美， 跟蓝绿色跟蓝色相结合。 对，而且的话呢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呢对海南的交通不是特别有概念，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海南呢是有环岛的高速还有环岛的高铁，这两条呢是咱们海南的主要的交通的主干道哈，大动脉。那环岛高速呢大家就从这个名字呢就应该就能想象出，它就跟咱们北京的二号线一样，是一个环线的，就是你可以从海口为起点，然后呢之后经过整个海南，然后再回到海口，是一个环线。那高铁呢同样也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去临高呢，您如果是从北京到临高哈，您可以从首都机场坐飞机飞到海口美兰机场，到了美兰机场呢您提取行李之后直接到地下负一层，这就是美兰机场的高铁站，就有点类似于咱北京的地铁站一样的这个性质，就是直接可以从美兰机场的负一层可以搭乘高铁，之后的话呢走这个外环的方向，就是往西部走，走外环的方向您就可以经过35分钟就可以到达临高线。 是的，是的，就是 35分钟，大概就是四站哈，大概这四站就是从美兰过来， 美兰、 海口东， 海口东， 嗯， 然后叫老城、 福山，现在就是临高， 临高南。 对，到了临高以后的话呢，咱们从临高再到咱们的楼盘，就是流金岁月，就是这个小区，就只有15分钟的车程， 15分钟很近， 很近， 就是小区门口直接有公交车到达， 就是有公交车过去。 因为我们项目就是在整个临高新城区的市政大道，距离这个行政中心就在我们斜对面800米的距离， 就相当于就是距离咱们临高的行政中心啊，就是这个县委县政府和县行政中心， 对对对对， 只有800米的距离， 800米，然后距离人民医院只有500米，距离学校也是只有900米， 对，所以的话老人过来这边度假其实挺方便的。 对，其实从度假也好还是从投资也好，我们都知道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了行政中心、学校、医院这三个地方，然后 配套、嗯、 然后我们中间就在这三个地方的然后我们项目就在这三个地方的中间，所以他说从甚至空间都很大。 嗯， 目前我们的整个沿街的商铺都很多人抢着买，我们都不卖的。 啊，为什么不卖的？就沿街商铺现在已经在开始发售了。 对对，但是不卖的，因为这个怎么？因为我们集团老板都知道，因为沿着商品商铺它是升值空间越来越大， 稀缺资源卖了就没有了。 今年的楼盘卖得非常好，所以商铺它是不卖，它是卖住宅。 嗯，先住宅哈。 对， 2016年的话呢，因为雾霾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呢，大家普遍的也就喜欢到比较温暖或者是空气比较好的地方来进行养生度假。那2016年咱们楼盘的销售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2016年我们楼盘销售得非常好。怎么说呢？怎么好到什么程度呢？ 嗯， 可能说大家有点不相信，这有点回到像零九年那个年代了。 2009年那时候了。我们一栋楼开出来后大概在15到20天就售罄了，我们一栋楼大概是有300套左右，但是开出来后一栋楼基本上售罄了，很火爆，今年的市场非常火爆。 对，就16年的时候销售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对，特别是在12月份的话，一栋楼开出来后基本上15到20天就售罄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预计到17年可能估计还是会升值的。 是的，像我们楼盘在1月份上个月的销售量的话达到的是186套。 上个月就卖了186套。 对对对，上个月。 那我们说到这个升值的话，那肯定就要回归到咱们的价格上来了。咱们大概给大家给听友呢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盘的价格。 对，如果先说价格的话，我先说一下临高的话，它目前是在整个海南各区位的价格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南环岛高铁吧，环岛高铁是绕着整个海南建的。海南过环岛高铁经过的是12个市县，12个市县目前来说，临高的价格是目前是最低的，它的价不管它从它价值也好，从它价格也好，目前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所以说现在很多外地人开始重视这个临高现在申报这个长寿之乡。 对，长寿之乡我知道。 对，因为临高现在的百岁老人都非常多。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价值好价格目前是整个经过环岛高铁经过的12个市县来说，它是价格是最低的。 其实 算的， 对，为什么呢？其实我知道哈，因为环岛高铁是去年2016年，好像2016年才开通的， 2016年1月1号。 对，所以的话呢，经过这一年，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海南岛的西部是没有高铁的， 对对， 所以交通不是很方便。2016年的时候呢，刚刚开通，所以的话呢，现在呢，就是还是处在一个上升期啊。这个，那我们来说一下咱们这楼盘大概这个价格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们价格是大概是这样的，现在卖的都比较好，我们还没有涨价，大概目前的价格是大概4800到5200之间。 4800到5200一平米。 小户型，对对，4800到5200的每就是一平米。 对，一平米大概是4800到5200左右。 对 对，那这个相对于我们北京的房价来说，基本上就是 都不到个厕所。 是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的确是。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就比较低。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楼盘啊，包括我们的户型啊，包括它的区位交通啊，还有怎么样购买啊，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都要来介绍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在现场呢开通了一个互动的方式哈，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联系电话还有微信，我们的手机微信是同号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就是您对于在海南购置房产或者是这个旅游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同时呢还有一项福利，就是如果是您需要来到海南亲自到咱们的楼盘上来看一下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项福利，就是叶经理来跟大家说吧。 好的，现在如果说通过机标间过来之后购房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会是第一点享受优惠，就是说买房减免这个来回的机票。来回机票。 那吃住呢？ 吃住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因为我们住跟吃的标准也不差。 也挺好的哈。 对， 就基本上是可以像招待这个贵宾一样的，因为毕竟远道而来嘛，从北京过来的贵宾，那一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硬菜来招待大家。 那肯定。说到硬菜的话，对啊，临高它的美食烤乳猪啊、空心菜啊、海鲜都是属于临高的三道名菜。都非常有名。 对，非常好哈，而且正是饭点了，一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临高的美食。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刚才叶经理已经说了哈，如果大家呢想要来海南看房，那流金岁月呢给大家管吃管住，如果是你要过来的话呢，机票也可以管。如果您要是听到了慢生活89，听到我们这期节目过来的话，慢生活89我们还会给您送家电。怎么联系呢？现在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联系起来了，这是我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联系方式，大家请记好啦，微信手机同号哈，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很好记啊，18417179191，18417179191哈，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在海南